嘅抗疫能力，同埋提出改善措施。咁而首要嘅工作咧，系会检视改善咧院舍嘅通风设施同埋有关嘅防疫指引守则。呢个嘅跨部门小组嘅成员咧，亦都包括食物及卫生局啦、卫生署啦、医管局啦、发展局同埋机电工程署嘅。预计咧呢个礼拜咧就会举行第一次嘅会议啦。 我想搞清楚咧，呢个委员会咧就有冇？关注你头先讲嘅另一个问题，如果嗰个院舍嗰个改善嘅可行性唔系好大嘅时候咧，佢会唔会同其他嘅隔离嘅措施或者医院咧嗰个联系会紧密啲？会唔会检讨呢个部分嘅工作嘅？ 呢个都可能要留待就系政府去到解答一下啦吓。又或者系即系政府部门以外啊，咁其实都有啲声音话，其实系院舍业界啊或者学者等等，会唔会都可以系俾啲意见俾呢个跨部门小组，或者甚至参与其中去到检视翻即系院舍嗰个嘅软硬件对于防疫方面嘅一个影响咧吓。好啦，这个时候呢，我哋不如都呼吁听众啦，如果大家对于院舍嗰个嘅抗疫嘅能力有啲乜嘢可以改善嘅建议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㗎。而家电话旁边呢就请嚟一位院舍嘅负责人啦，就係亦都係安老事务委员会嘅委员李辉。李辉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嗱，头先都讲咗啦，就呢个嘅跨部门工作小组咧吓，咁就会去检讨翻院舍嘅抗疫能力啦。首要咧系会睇翻院舍嘅通风设施同埋防疫指引吓。你觉得通风设施方面其实可以点样改善呢？ 嗱，首先好坦白讲，安老院舍嘅抗疫能力咧一定系差嘅。你私家医院都话抗疫能力收唔到一啲确诊嘅病人，何况一个安老院舍呢？嗱，今次局方呢，佢话全面检视个抗疫能力，咁啊，其中啊讲到嗰、那个空气清新同埋一个抽风换气嘅问题。其实呢一样嘢呢，喺2020年啊第三波嗰阵时候啊，社会福利处已经有一个嘅资助计划，就俾因为当其时系有一个专家讲过。话院舍咧，其实佢个换气道啊，佢个通风啊，应该都系有一啲嘅缺陷嘅。咁提出咗之后，社署有呢个资助计划，我哋成个业界大部分嘅院舍都装咗呢个计划噶，加咗嗰啲空气清新机啦，有杀菌功能噶啦，话亦都有加抽气扇嘅。但系喺呢第五波里边，似乎系睇唔到系对呢一个 Omicron。是真是起到作用、哦、钱我们又使了、哦、使了钱，因为特区政府经常都讲了，钱对于我们来讲不是问题，如果使了钱是达到个效果，我觉得几多少钱都值得使，因为人命矜贵嘛。但是你已经做了了、哦、做了之后在第五波，这些我们全部都空气清新机啊，加装抽气扇啊，除了个大型工程的，如果你今次有机电工程署的人员去加入呢， 那 就是一个通风的问题，换气每小时换气几多少，那你现在的院舍是住住人的，你的司令的高度又够不够去安装一些那些风喉呢，这个是大工程的、哦、那这个是检视你要彻底去改善到院舍那个通风呢，其实现在全香港的安老院舍都不是在一些适合居住的地方，没有一个这么大的规划给到长者居住，是适合那些 residential， 我们经常说你那些是 commercial 的物业，酒楼的物业、是大面积的，甚至可能是教会啊、戏院啊，这些全部的规划根本就不是安老院舍去居住的。咁因为在我哋嘅规划上边咧，城市规划标准同准则里边系近期嗰、那个安老院嘅嗰、那个ESPP 啊，安老计划方案啊，先考虑呢一个问题。而考虑呢个问题咧，将来个土地点样去运用啊，每一个屋邨的落成必须要有5%的面积是用作社福用途，但现在才有这个这样的 規劃啊，咁等到落成嘅時候需要幾多年呢？咁但係現有營運緊嘅安老院舍，佢目前提升佢嘅抗疫能力係做啲咩嘢先至可以抵擋得到咧？ 嗱，呢個就係核心問題啦，即係李輝你講啊，第一就2020年已經基本上做咗，就今次個抵抗能力都其實唔能夠解決呢個問題嘅。咁另一個問題就話、是，今次提出改善個硬件，特別係喺通風度咧，你又覺得個可行性咧就比較低，因為即係嗰啲建築物嘅原有嘅條件啊，同埋咧都唔係好可行啦，即係咁樣講法。咁如果咁樣講法，依家依個小組要檢討嗰個職權範圍，如果俾你去做設計嘅話，你覺得應該係做乜嘢咧？係檢討又係仍然即係聚焦喺嗰個通風嘅硬件度啊？一話你要睇下喺一個現實嘅可行性裏邊咧，點樣用到社區嘅其他設施？假若真係有個疫情嚟嘅時候咧，去點樣幫呢個安老院舍，即係去使到佢哋可以能夠隔離？應該要做啲乜嘢？你覺得？ 今次我相信係一啲溝通啊，或者係一啲轉移長者嘅程序上面嘅一啲檢視或者係檢討咧，就係、是切合目前嘅需要嘅。 即係轉移，即係嗰個轉移嘅措施，反而係嗰個核心問題。你覺得係咪？ 冇錯啦，係因為你如果要一個大規模嘅檢討咧，係需要個疫情完結咗之後作一個詳細啲嘅檢討。就算你而家嘅檢討成員裏面咧，我哋業界覺得最需要係屋宇署，因為屋宇署咧喺發牌嘅標準裏面，其中一個重要嘅一環咧，就係關於通風啊、採光啊。咁但係你而家呢個跨部門小組裏面係冇屋宇署嘅成員喺裏面嘅喎。 係， 嗯。咁我哋點樣去檢視翻而家我哋院舍嗰啲 partition 嘅高度嘅限制？1.2米高，唔可以高过1.2米，呢啲就已经喺个传染病嘅隔离方面系一个好大嘅漏洞啦。你谂下1.2米，我都话啦，一个老人家染疫，佢一个咳嗽，一个黑黐，隔离都已经即系呢边伤风，嗰边系感冒啦。 我想问李辉，其实系咪真系钱，纯粹系钱嘅问题咧？即系头先你讲话要做一啲好大型嘅工程，可能要系喺做一啲嘅抽风系统，可能要谂办法咧，就系喺工程期间安置啲院友。其实呢啲如果系政府肯津贴院舍，钱解决到嘅，系咪就解决到咧？ 头先李辉又讲咧，就佢有啲楼宇咧就先天不足啊，你钱都可能解决唔到，可能即系咁样，系嘛？ 系啊，冇错啊！喺屋宇嗰个问题上边咧，嗱，将来嘅院舍咧，其实最理想咧，就应该系住人嘅地方同你商业运作嘅嗰啲模式嘅物业咧，应该系要区分开嚟嘅。以前咧，只能够系喺啲村屋，嗱，百几年即系未人牌照规管之前咧，要揾嗰啲住人嘅地方系好困难嘅。直至到系差唔多好似九几年嘅时候咧，最初有一间咧就系改变用途喺荃湾嘅荃威中心嗰度咧，就系攞到一个 VIFA 做安老院。其实当其时咧，嗰度咧点样解会可以允许佢改变用途而住人咧？咁就系因为太多嘅长者个供求问题。咁政府咧就喺呢度咧就允許咗一個豁免證明書，即係允許由屋宇署去批核咗之後，你就去申領牌照。咁但係最理想嘅，梗係一啲由建築到去起裏面嘅設施、裏面嘅通風，全部都係合乎一個居住人嘅條件，應該係由政府去。起咗之后就俾私人营运者去租任或者去 tender。去營運，咁先適合嗰個長者居住啊嘛。 OK， 李輝啊，由於我哋就嚟聽5:30新聞啦，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可以嗎？ 可以。 好，唔该晒李辉。咁我哋电话1872311，大家对于而家嘅院舍有咩问题，有咩意见咧，可以点改善咧？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7596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只得两宗是输入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超过1,130,000人染疫。经医管局情报的新增死亡个案有149宗，连同其他并非由医管局情报的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7358人离世。离世的患者中，50%是院舍的院友，95%的年龄在60岁以上。卫生防护中心话，经统计的染疫病死率是0.65%，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患者的病死率是3.05%。政府围封多座大厦强制检测，包括青衣、长青村、青阳楼、粉岭轩晴间第六座、九龙湾丽晶花园第七座和第八座，相关人士需要在今晚9:00或者10:00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天下午大约1:00完成行动。政府在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下，向本地渔农生产者和鲜活副食品批发市场的批销商提供的资助正是陆续发放，而为渔业发展贷款基金借款人提供免息延期还款的安排亦都已经顺利展开。渔护署发言人话，资助视乎界别，金额介乎10,000元至100,000元。渔护署已经收到大约5900宗申请，当中大约2400宗已经获批。另外，至今共有121宗贷款基金的借款人确认参与一次性为期1年的免息延期还款安排。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下为本地渔农业界提供的财政资助仍然接受申请，本地渔农生产者和鲜活食品批销商的申请截止期是4月4日，渔船或者收渔艇的船东的截止期是5月20日。2019年12月，防暴警员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园进行灭罪扫荡行动，驱赶公园内的无家者。康文署多名清洁工怀疑在没有事先通知下清走露宿者的家当，并在3日内弃掉物品，涉及的多名无家者先后入禀小额钱债处索偿，其中9人的申索案件早前审结，审裁官今日裁决判申索方胜诉，下令康文署向每名申索者象征式赔款100元，双方需要各自承担讼费。社区组织协会干事代表其中几位申索人的吴卫东话，官司持续近1年9个月，原本有14名的无家者入禀索偿，但是其中有人离世或者失联。他认为事件反映政府针对无家者，促请当局设立无家者友善政策，并成立部门专责跟进无家者的申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同星期六天气转凉，有几阵雨同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过去香港岛嘅交通大致系顺利噶。而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一啲，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咧，交通稍为繁忙一啲。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有中九龙干线工程。 加士居道天桥去美孚方向近住骏发花园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请你小心留意了。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以及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香港的关键在于联系国家和世界。 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七成以上的国际金融机构受访者都认为香港目前是他们进入中国内地的主要枢纽，而完善的监管和法律制度以及基础设施的配套都是占尽优势。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政府咧，就成立咗一個跨部門嘅工作小組啊，去到檢視翻咧喺今次嘅疫情之中啦嚇，院舍嘅抗疫能力啦，同埋希望提出一啲嘅改善措施噶。咁各位聽眾覺得而家嘅院舍究竟出咗咩問題咧嚇，導致我哋咁多嘅院舍嘅院友染到病，同埋係甚至又都唔少離世咧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同我哋傾下噶。嗱，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繼續咧就係請嚟。在新聞之前傾緊嘅就係咧，係一位院舍嘅負責人，亦都係安老事務委員會嘅委員李輝啊。李輝你好， 係你好 啊。 李輝，我想跟進翻咧，即係報新聞之前咧，你有兩點咧，我覺得想問一問你嘅。嗱，第一咧，你就有一個前提咧，就覺得依家小組檢討嘅範圍咧，就係喺硬件同埋個通風咧，其實咧就作用就有限嘅。咁所以你又帶出兩個問題啦，一個問題就係話咧，短期如果假如疫情再嚟咧，你就提出咗一個所謂轉移嘅措施嘅問題。咁呢個咧就牽涉到咧嗰、那個檢討小組咧嗰、那個職權範圍咧，會唔會喺呢度咧嚟著墨？因為我哋知道今次咧就政府都調整咗醫管局同社署嗰個聯繫咧，喺呢方面佢係有啲改善。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長遠嚟講咧。就梗係嗰個院舍，唔係淨係裏邊啲設備啊，而係嗰個成個嗰、那個即係個條件，乜嘢適合做院舍，同埋咧你先至可以做到嗰啲通風設備啦。咁你就建議咧，應該有類似屋宇署呢啲人咧，就喺嗰個檢討委員會裏邊，就是、個成員嘅問題啦。咁所以嗰個職權範圍同成員嘅問題咧，你覺得都需要改變。咁你又會你會唔會建議政府咧？在这个检讨小组未开始工作之前呢，在这两方面有些改善 呢？传媒呢个威力就很大的。那我相信呢透过传媒的监察呢，是我们作为一个用家去提出了我们自己业界的意见。当然我希望他出来的政策措施是真的落地的，是真的在业界里面是行得通的。咁其實個檢討咧係兩大方面嘅，一個就是硬件，其實仲有一個咧係軟件啊。 係啦， 軟件咧係人力咧係咁多年嚟都未解決得到噶。咁、你個抗疫能力，你除咗你個硬件唔得，你仲要冇人嘅。咁呢個涉及到咧就話嗰個跨部門嘅溝通，你溝通而家即係當然係好明顯咧，我哋叫做後疫情啊。特別是呢幾日的情況咧，各方面各個部門咧都已經係明顯改善嘅。如果當初嗰個疫情爆發最嚴峻嘅時候，有呢幾日嘅嗰種嘅速度 那種的應變能力我相信就真的好很多。你想想當初各部門呢就各自為政的，我們個業界呢就經常收到那些究竟是我聽衛生署啊，還是聽醫管局的外展醫療隊啊，還是聽衛生防護中心呢？最初重要是電話你根本上是打不通啊，我們叫做是求助無門的情況底下，自己院舍就爆緊了，唯有自救，想方法去保得到幾多老人家就保得保幾多老人家。重要是那個公立醫院在爆滿的時候呢，要倒灌，要我們接回，要我們顧全大局的時候，整個業界呢知道呢，其實最終院舍淪陷就更加加速你醫管那個淪陷。因為我們一路都說我們是後工廠來的，如果這個後工廠呢，其實那五萬幾個住在院舍的老人家，其實他是老人科病房的病者來的，長期病患的，那他們一旦染疫的話就最終都是回到公立醫院，那但當然輕症的能夠在院舍隔離的，那我們都盡量真留回有需要救治的公立醫院，我們不希望公立醫院它淪陷，因為它淪陷對整個香港是災難性的。 嗯，你 okay. 好啊，謝謝李輝，多謝你。系李辉咧，就系安老业界、安老院舍业界嘅人士啦，亦都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啦。咁佢都讲到话，除咗今次呢个小组咧要倾呢个软硬件嘅检讨之外咧，可能咧亦都要倾倾，其实呢一波疫情之中咧吓，嗰、那个嘅处理一啲确诊院友嘅问题啦吓，点样转移啊等等呢啲， 简单啲 可能都要去到做一个检讨啊。 即系简单啲讲咧，就即系特首都话自己手上嘅牌依家多咗啊嘛，咁、那个检讨范围都可以大啲嘅，其实。 好啦，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你好， 系啊，你今日讲呢个题目，咁我就谂翻起，我唔记得咗系几多年前噶啦。咁喺立法会嗰度咧，有位议员提出就话，院舍院友所占嘅地方咧嘅面积咧系要增加嘅。咁当阵时政府就拒绝咗啦，因为话如果系增加咗嘅，根本就唔可以。有咁多位俾呢啲院友，咁唔知道而家佢哋會有咩睇法嘅、哦？ 事實上，其實咧，佢哋都政府都成立咗一個呢、這個院舍實務守則嘅工作小組啦，其實都交咗一啲建議俾政府，政府都提交咗立法建議咧，就俾立法會噶啦。咁其實而家討論緊咧，係將會譬如話一啲嘅院舍嘅人均面積咧，都係會增加，不過都考慮到可能院舍唔能夠一時三刻就達到啦，就設一啲嘅過渡期咧，俾啲院舍達到呢啲嘅目標。 完全明白。嗱，而家嘅聽日嚟，我都唔係好清楚嘅，我根本唔清楚。不過我所理解嘅就話，每間院舍係咪應該會有一啲嘅指定嘅病床、一啲環境、一啲房、一啲間隔，係專俾一啲懷疑有感染傳染性嘅院友即刻去嗰啲地方轉床去呢度咧？咁入面包括有啲抽氣扇啦，好似而家啲醫院突然間改咗做收呢個新冠嘅，咁啲嗰啲空氣就只會抽出去，唔會喺呢間院舍入面傳染到其他院友呢咁樣。咁我相信呢啲係可以幫到手嘅，但係而家點解唔做唔到呢？因為條例都係話係有啊，不過係一張起兩張紙，又冇限滴佢啲空氣又點樣啊咁樣。咁如果將來而家檢討之後，希望能夠每間院舍，包括私人醫院、私人院咧，都有呢啲咁嘅設施咧，我都知係好難噶，特別係如果私人老人院，佢要收人要賺錢噶嘛，要維持噶嘛，咁我估計多數都係津院嗰啲，而家都有啲咁嘅設施嘅，但係突然間咁大件事，未必做得到嘅。 明白。 但係我相信而家檢討完之後，一定要好落實去做呢樣嘢。 OK， 好啊，多謝曬黃先生嘅電話嚇。咁我哋都不如都聽多位聽眾先。有伍先生喺度啊，伍生你好。 伍先生，請講。咩話嗰個即係改善個建築啊，嗰啲嘢當然係好啦。但係即係你話係今年能夠做到咧，就我相信係 可能係嘛？你又要搬遠射，咁你話佢要去抽風，或者係即係頭先嗰位聽眾講嘅，我覺得都可能可以幫到啲嘅。但係始終即係如果有啲病友喺嗰、那個環境入面咧，你唔拎走佢咧，即係你唔係有多餘嘅嗰啲其他嘅，即係譬如亞博或者其他地方啊，你馬上搬走佢咧，我覺得都係好大風險。咁咧，我留意到咧，即係加拿大安大略省咧，佢就係有14,000人喺香港一陪，佢呢係110,000個老人院院友嘅。咁其實咧，佢舊年開始咧就好注重咧，就話啲員工咧要打三針啊嗰啲咁樣。即係我睇翻網站咧，都十分注重員工要打針。即係我覺得香港咧，其實如果你話現實啲，今年又做到咧，就係點樣咧？無論香港或者即係大陸引入一啲人，咁咧而係咧做一種即係疫情開始嚟嘅時候咧，就要閉環管理，同埋每日咧呢、這個快速嘅核酸測試。咁樣咧，我覺得就比較能夠可能咧壓低個疫情。如果唔係咧，你話，即係其他你講嘅嘢係好啊，但我諗今年咧係即係好難可以有效咁做得到。 O、okay, K， 好 啊， 呢啲係比較實際。 好多謝曬伍先生嘅電話。頭先回應翻阿黃先生嗰個嘅意見啦。咁其實對於而家嘅院舍咧，係咪有一個隔離設施嘅要求咧？其實都有噶啦，已經。咁啊，而家嘅安老院實務守則咧，都有講到話院舍咧需要有一啲嘅合適嘅隔離設施啦。每50個宿位咧，就要提供一間嘅隔離房嚇。咁啊，但係咧就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即係當疫情真係喺院舍裏面爆發嘅時候，如果你50個宿位一間隔離病房，可能都真的相当之不够啦，同埋就算是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最合适的做法，就是将一些嘅染病的长者院友就摆在院舍入面的隔离房呢，还是真的政府提供多一些嘅暂托中心啊，或者是隔离设施俾佢哋？ 其实依家黄生、伍生提出的意见都是从善意出发，不过我觉得咧，啱啱好就说明了咧，国家队嗰两个支援是好应呢个需要啊，一个就是有啲隔離嘅設施，例如方艙醫院或者嗰啲隔離空間。第二咧就係有一啲人落嚟幫手，請佢哋咧落嚟幫手做照顧，即係呢個做護理呢方面嘅工作，就加咗個人手，亦都加咗隔離空間，就唔喺個院舍裏邊揾空間。我諗呢個將來呢啲嘅設施或者呢啲嘅措施轉移同埋請一啲人落嚟幫手咧，呢個我諗政府都需要考慮。 我哋电话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又到萧叔叔同大家讲英式英文发音嘅时间啦。有听众问萧叔一个比较难嘅问题嘅，就系当我哋喺一个句子里面系用所谓嘅 past。Perfect tense 过去完成式的时候呢，咁呢就通常呢就会有个 had had 跟住后面有个 past participle。咁如果前面系一个 it had done something， 咁个 it had 呢，我哋好简写嘅时候我哋点样读呢，就是 it 跟住 apostrophe d， 譬如 something had disappeared， past perfect tense。咁我哋点样可以简写读得快少少咧？咁个正確嘅发音其实好难嘅，就系读咧 ，it had it had it had disappeared it had disappeared。大家听我多次 ，it 咧我照翻 it 啦，跟住 had 咧我系读一个 it 就算嘅啦。it 嗰个 t 音楞翻落去嘅 it 度咧就变咗 it had it had。OK， 咁楞翻后面嗰个 past participle 咧，我哋就读成。It had disappeared, or it had gone, or it had been killed, or it had been eaten, for example. Okay, 咁就係 it had 嘅讀法啦 ，it 跟住 had 嗰個讀法，好刁轉嘅一個問題。咁啊，希望解答到嗰個好刁轉嘅聽眾啦。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下午的5:49，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青衣长青村青阳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但系立埋，我哋就倾紧咧，就关于院舍嘅问题啦吓。咁啊，而家政府成立咗一个跨部门工作小组，去到检视咧院舍嘅抗疫能力啦。首要咧就会睇翻咧就系院舍嘅通风设施可以点样改善啊。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都请嚟一啲嘅工程界人士同我哋倾下啦吓。咁啊，电话旁边咧有资深工程师，亦都系工程师学会嘅常任会长袁柏良啊。袁柏良你好， 袁生你好， 你好啊，陆志刚大兄入你好， 系你好。嗱，关于院舍嗰方面咧，可以点样改善个通风措施呢？因为头先都院舍业界嘅人士讲到话，而家好多院舍咧，可能佢身处嘅一啲地方咧吓，就系、是、可能系即商业大楼啊，或者系一啲比较密集啲嘅环境啊，未必咧系好适合咧就系、安装一啲即系咁大型嘅一啲通风系统啊，或者即系装咗都可能冇乜用啊。咁你点样睇呢个讲法呢？ 其实都讲得啱嘅，因为我哋都留意到咧，好多啲院舍咧都系装喺一啲。即係有啲好多喺唐樓添啦，唔好講喺啲私樓啦。咁佢個自然通風咧都做唔到嘅，因為基本上比較難啦。咁至於機械通風咧，可能機組咧你要重新做過咁大嘅換氣量咧，滿足到感染控制咧，就個業界都講得啱嘅。所以其實一般咧有啲手法可以做到嘅，譬如話好似食肆咁樣啦，或者其他啲處所咧，我哋可加啲空氣清新機啦。咁如果你話個地方唔夠大，咁而家坊間咧都有一種咧就係天花式安裝嘅空氣清新機嘅。咁相對嚟講，亦都要睇翻評估翻室內嘅先風量啦，要補足到滿足到每一個人大約有幾多嘅立方米嘅先風啦嚇。 但头先即系，譬如都讲到话咧，2020年12月咧，咁啊，社署都系有一个计划咧，就去到协助院舍咧，去到提升嗰个嘅通风能力啦。咁但系即系我估都有安装过一啲嘅空气净化机嘅。咁但系睇嚟真系面对住咁传播力咁强嘅 Omicron 疫情咧，就好似可能个效用未必好大，系咪啊？ 嗱，嗰個咧，我其實我就唔了解嗰個實際做咗啲咩嘢啦。咁但係我都留意到你就提到啦，2020年12月咧，社署亦都有啲資助啊，或者係一啲支援咧，俾一啲人去做啲評估啊，或者跟住之後申請啲基金去改善。但係個程度上做到幾多咧？我諗都要去有一個時候去審視一番啦，嚇，睇下做到去到邊個地步啦，嚇。 即係你簡單啲講咧，就覺得先天不足咧。暫時如果純粹從硬件上咧，都有啲嘢好做可以做，不過做咗之後咧，就需要有啲基準去睇下佢係咪達到嗰個水準，係咪即係個意思係咁？ 係啦，你講得啱啊！其實基本上我哋嗱，首先每一個人先風量幾多啦？一般咧，如果國際標準咧，大約係7.2嘅公升啦，每秒鐘或者0.43個立方米每分鐘。咁呢個數呢就要基本嚟嘅啫，基本盤個先鋒就要嚟，譬如體味啊，或者啲二氧化碳嘅排走啊。咁但係如果因應住疫情呢，個先鋒量要加大啦，譬如去到6作為一個基本盤呢，咁現時嗰個現有原本嘅設計先鋒量應該唔夠啦，咁所以加空氣清新機或者加啲先鋒送入去。咁但係先鋒送入去呢亦都有個問題呢，就係話嗰個抽入去嘅風咧，可能係未處理過嘅，咁咪會有濕又熱咁樣啦。咁咪要睇一個情況，可唔可以加啲先風機，譬如吊喺天花啊，咁咪處理咗啲先風先送入去。咁呢個就要每一個場地咧去實地去睇一睇。 咁國際同埋香港有現時有冇即係就會呢個疫情或者就一般嘅情況下邊會有一啲標一啲基準係定咗喺度嘅咧？ 其實如果根據那個疾控中心呢，我們一般設計如果有些隔離設施呢，舊有改裝呢就6次換氣量的先鋒，如果是新造的高規格隔離病房是做到12的，那我們通常都是用6來做一個基準的， 那 所以應該都可以從那個場地那個送風量啊和換氣量呢，可以估算到呢去做到這個所謂的準則。 其实我想问翻咧，即系如果头先你都讲喺可以喺天花度装一啲嘅即系通风系统啦吓，咁但系其实对于唔同类型嘅楼宇嚟讲，会唔会都会有其中有啲楼宇类型会有啲难度咧去装呢样嘢？ 嗱，通常嗰啲呢啲咁嘅天花式咧就唔会好重嘅，就唔系话真系一个冷气机咁嘅，佢只不过系一把风扇同埋一啲所谓高效能粒子嘅过滤器嘅过滤网嘅。咁一般我相信都可以做得到嘅。嗱，因为我点解可以讲呢只咧，就系话譬如有啲地方系比较密质质嘅，或者系比较紧迫嘅咧，个地下摆唔到坐地式嘅咧，就摆天花式咧。因为坊间我都见到而家已经有呢啲咁嘅产品出咗嚟，咁有一啲场所都装咗嘅。我相信呢个比较效用会好啲，同埋佢对嗰个所谓嗰个风嗰个分布咧会做得更好嘅。因为如果你摆喺部机摆喺场地上面呢，如果系嗰啲院舍通常摆得比较密嘅啲老人家瞓嘅地方呢，因为场地嘅问题啦，咁所以呢摆啲机摆得个理想嘅位置唔系咁好啦。所以有啲天花式呢我相信可以帮到嘅。 咁其实你又睇即係譬如话如果要做呢啲嘅一啲嘅抽风系统嘅工程啊，其实系咪一定要即係撤离晒啲院友先至做到嘅呢？ 嗱，如果嗰啲地方係可以腾空一部分啦，即係可能可以讲简单讲叫买搬家啦，即係当然就要睇下个评估个危险喺唔喺度先啦。你可以如果做嘅一节节做啦，我相信围风少少咁一节节做啦。咁係当然有带嚟不方便啦，咁亦都如果尘埃唔大嘅都做到嘅。因为呢其实嗰啲可以预先喺场地外做好咗运去，然后装嵌啊，最多打啲啲螺丝钉喺天花石屎咧就掉落嚟啊咁样咯，我相信都可以处理到嘅，啊，即系大家将就都处理到。 我就想问翻头先啊，李辉有个建议咧，就话佢譬如想引入屋宇署啲人士咧，就变咗对于长远嚟讲咧，譬如新嘅譬如嗰啲院舍需要具备咩嘢嘅条件啊，关于呢、通风啊各方面咧，系做一啲更改。你觉得呢样嘢喺香港嚟讲，对于香港依家院舍嗰个系咪一个好实际可行嘅谂法？因为呢个一牵一发动全身咧，反而会 嗱，我觉得咧就有标准好过冇标准嘅。 系 嗱，当然系有一个基准，因为今次都系叫做有一啲就所谓学咗啲嘢啦 ，learning point。咁所以就应该长远睇呢，因为个疫情呢，譬如好似上次沙士17年前你估唔到佢返返嚟，个个都即係有少松懈呀疲劳呀咁样。所以我觉得长远呢都要去改善，唔係淨係院舍，其实整体嚟讲好多不同嘅地方，譬如嗰啲所谓健身中心啊，大嗰啲其他嘅住所呢，都要作一个整体嘅审视一下，睇下嗰个标准系咪可以统一啊，或者系提升咯吓。喺、 okay. 疫情之后要睇呢方面嘅工作。 OK， 好啊，唔该晒袁柏良，多谢你。 多谢。 袁柏良咧就系资深工程师，亦都系工程师学会嘅常任会长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有听众张女士喺电话旁边。张女士你好。 系张女士。 你好。 系，请讲。 我就想讲嘅，我妈妈咧就住喺嗰啲津贴嘅老人院舍。系啦，咁佢哋嗰度咧就都几好啦，有地方可以隔离嗰啲确诊嘅院友啦。咁同埋佢哋都有一队嘅外展嘅支援队去睇嗰啲嘅确诊者嘅。咁我妈妈咧就喺3月10号咧就3月10号就打完第二针嘅。咁然后咧喺3月25号咧，即系院舍嗰边话我妈妈咧就喺快速测试嗰度咧就确诊咗。咁但係呢，我哋呢就喺琴日就收到院舍嗰边讲呢，就话卫生防护中心呢出咗个隔离令，一定呢就要送我妈妈去呢、這个隔离啦咁样。咁但係呢，我妈妈呢其实佢到个31号，佢只要即係检测咗係阴性，同埋第4月1号，咁佢就可以唔使㗎啦嘛。咁但係呢，卫生防护中心我哋都打个电话上去问啦。佢都话即系既然院舍有咁好嘅设备，应该我妈妈可以唔使去嘅。 你觉得点啊？咁 吓？ 你觉得点啊？ 咁最紧要咧就系我妈妈佢冇病征啊。 Okay. 即系呢几日都冇病征啦。我哋好担心就系话，如果佢去到嗰度嘅时候， 冇人去照顧佢，因為我媽媽係又老老退化，又坐輪椅， 驚喺隔離設施冇人照顧啦。好啦，時間關係，同張女士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聽聽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你首先同你讲中坏车，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内是有坏车阻路的，而家坏车已经拖走了，而家东隧去九龙方向的东隧的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重复一次，就是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内较早前是有坏车阻路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而家东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入口一段车多少少。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去狮隧龙尾在天马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23.52，瑞士法郎0.936，加元1.248，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05，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港金报17,900，比上日收市跌12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15.8美元，港汇指数95.7，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珠海学院。重复一次，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珠海学院，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车多繁忙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一段是慢车，龙尾就在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沥源村一段是挤塞，去粉岭方向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去九龙方向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文凭试是不是继续开考呢？教育局会在下个月初会公布决定。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第一，如果你身体不舒服，其实你还要逼他考试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他的表现也未必是好。第二，也要肯定，因为他已经是一个确诊者，其实是对那个整个市场或者对监考的人带来一些风险。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儿科专科医生洪之允。 小朋友怎样表达他喉咙不舒服呢？比起他吃他可能很喜欢吃的，他都是吃少了很多，甚至呢直头是不愿意吃。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智能手机都有一个很强力的电筒的嘛，就可以叫小朋友擘大个口给你看下呢，口腔里面呢他应该本来粉红色的位置呢有没有变了是比较红，越红呢就通常是就越痛，不舒服的感觉越强烈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时间来到傍晚的6:39，咁喺继续节目之前呢，就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九龙湾丽晶花园第七座和第八座、青衣长青村青阳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戴希立啊，咁我哋都讲一讲一啲嘅教育议题啦。嗱，早前咧，政府咧就系讲到话咧系争取下，就喺复活假期之后咧，最早就喺4月19日咧就俾学校分批逐步复课噶，恢复呢个面授课堂噶。咁啊，先恢复课堂嘅咧，就会系小学啦、吓国际学校啦，同埋幼稚园啊。咁而咧，中学咧就会等中学文凭试嘅核心科目考完之后咧，就会分阶段恢复面授课堂啦。吓，咁呢个最初嘅面授课堂嘅恢复咧，吓咁可能系会系半日啦。咁如果咧啲学校咧能够咧达到一啲嘅条件，包括系所有嘅教职员都打齐两针，以及咧就系接种两针嘅学生咧，已经达到全校学生嘅人数嘅九成咧，就可以咧就系全日面授课堂啦。吓，不过咧就呢啲嘅措施啦，吓呢个嘅宣布讲咗之后咧，咁其实教育界咧都有唔少嘅意见去到讨论，即系究竟4月19日最早可以恢复呢个嘅面授课堂，都仲系咪一个即系适合嘅时候咧？因为始终咧都而家离呢个嘅4月19日咧，都仲有即系几个礼拜嘅时间啦。咁而家虽则话咧个疫情系回落咗啲啦，但系都仍然咧系每日有7000多宗嘅。咁而咧而之后咧就好快啦吓，咁亦都政府话咧系最快4月21日开始咧就可以去到放宽一啲嘅社交距离措施等等啦。嚟紧个疫情走势好似都唔系太明朗，究竟4月19日系咪一个合适恢复面授课堂嘅时间呢？ 我谂咧就呢度分开两方面讲啦，就我觉得咧就好多人听嘅时候咧就以为4月19日系一个硬性嘅规定，咁首先佢唔系嘅，最早4月19日啫，呢个第一个，咁呢个要搞翻清楚。咁同埋咧就先翻，就算翻嗰啲咧就都要有啲条件。即係點樣翻法，同埋咧，如果要全日咧，就要達到某個接種率啦，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問題咧，就我諗家長同埋老師咧，表面上可能我哋覺得個態度唔同，其實都幾一樣嘅。大家都睇緊第一個問題，到嗰陣時疫情點樣？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就係佢教嗰批細路仔嗰個接種率有幾高？咁即系呢两个咧，其实就系佢哋去决定咧嗰个日子系咪合适嘅日子嘅问题。咁啊，我觉得呢个其实咁样嘅思考都合理嘅，因为点解咧？啲专家话可能到时系会跌啦，但系依家都未知噶嘛，依家都差唔多成近10000嘅 case 一日嘅， 每日7000多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所以我觉得呢个咧就担心其实系啱嘅，不过我相信教育局咧都系会睇住个疫情。又会睇住个接种率，先至去最后决定咧，4月19日呢个系咪最早嘅日子？ 嗯， 咁我谂呢个应该会大约都会咁做嘅，我相信。 咁究竟啊啲教师又点睇咧？嗱，见到今日咧就教育工作者联会啊，即系教联会啦吓，就发布咗一个嘅调查，咁就咧系发咗1300多名嘅问几份嘅问卷俾教师咧去到作答嘅，咁就系早前咧3月24至28号咧进行呢个嘅问卷调查噶，咁啊当中咧有中学啦、小学啦、幼稚园同埋特殊学校嘅童工咧都有访问到，咁就问佢哋咧就究竟啊知唔知？支持咧呢个嘅最快4月19号咧就系恢复呢个面授课堂，咁得出嚟嗰个意见咧就总体嚟讲咧就有71%嘅教师受访教师就唔支持咧4月19号恢复面授课堂吓，咁而咧如果真系再细分翻头先讲啦，因为访问咗中学、小学、幼稚园、特殊学校，其实每个界别嘅教师咧都大概有70%咧都系唔支持呢个4月19号咧恢复面授课堂。 是啊，这个我刚才讲呢，就如果现在用目前的数字去看呢，个个都惊惊地的，即是现在如果4月19号，即是不知道4月19号到时是不是会跌到去3位数字或者2位数字，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呢，首先复课的是幼稚园和小学呢，它的接种率呢就客观上是低的。同埋啲细路仔嗰个自能即是嗰个自理能力又比较差啲的。所以我想家长又惊，教师又惊，即系大家都惊咧，究竟到时系咪搞得掂？ 嗯，同埋即系年幼嘅即系儿童啦吓，咁其实佢哋开始接种新冠疫苗嗰个嘅进度咧，都系比成年人咧系迟一啲嘅。咁所以如果先由咧就系小学啊、幼稚园去到先复课咧，咁可能都有啲嘅教育界人士会唔会即系有啲担心咧？ 系，不过我谂咧，即系一方面我哋真系要睇疫情同个接种率，但系另一方面咧都要积极啲咧，睇有咩办法用鼓励啊，或者用其他方法咧。使到嗰個接種率高翻啲，我覺得依個咧係一個，即係我哋無論如何要希望細路仔早啲翻學一個前提嚟嘅。 嗯，再講多少少呢個調查嘅一啲結果啦，咁包括咧就係而家政府都話咧會安排學校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咁啲教師覺得應該點樣分階段最好咧嚇？嗱，有53%嘅受訪教師咧就認為應該高小先復課，之後咧就初小復課，跟住咧幼稚園，最後咧先至係中學。咁而咧就係如果要全日面授嘅話，啲教師認為應該要有乜嘢嘅條件咧？有85%嘅受訪教師咧都認為要視乎香港嘅確診宗數而定啦。咁有36%咧就認為應該全校學生咧打齊2針，達到90%咧，咁就可以全日面授啦。咁大家又點睇咧？各位聽眾，唔知大家有冇啲教育界嘅人士啦，又或者屋企咧有一啲係讀緊書嘅學生咧，咁大家點樣睇嚟緊嗰個嘅復課嘅日子同埋相關嘅安排条件等等咧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今次做呢个调查嘅教联会嘅主席，亦都系一位小学校长嘅黄锦良啊。黄校长你好， 啊黄校长 系两位主持好， 系你又点乜演绎咧？你哋71%嘅受访教师系唔支持4月19号恢复呢个面授课堂，你点样演绎咧？ 系嗱，其实就今次我哋呢个调查，其实都系喺特首喺上个礼拜就即系都公布咗啦，就话即系4月19号啦，就会喺小学同埋幼稚园嗰度会嚟到去恢复翻嗰个面授课堂嘅。咁当呢个公布咗之后，其实都收到好多业界同工啦，有好多嘅疑虑，同埋都有好多嘅一啲嘅忧虑。咁呢個包括咗就係話，究竟喺現時個疫情都相當嚴峻嘅情況之下，係咪真係嗰個確診嘅個宗數能夠可以跌到去一個安全嘅水平呢？同埋個接種率係咪真能夠去到係可以有90%係能夠係第二劑，即係第二針係有90%呢？即係好多嘅問題。咁所以我哋就出咗呢個問卷嘅調查啦。咁而家翻翻嚟，其實有71%嘅，即係嗰個受訪嘅教育同工啦，就其實對4月19号能夠可以恢復到個面授課堂咧，係抱一個觀望嘅態度嘅。咁呢、這個即係當然啦，大家要最緊要清楚，即係其實就唔係話教職員同工咧係唔想去恢復個面授課堂，而係冇得揀。如果有得揀嘅情況之下，我相信絕大部分嘅教職員同工都希望能夠面授課堂，而唔係繼續喺用緊一個網上嘅課堂嘅。咁但基於個疫情個發展咧，就係、是、究竟喺3個星期之後啦，由今日我哋講係3個星期之後，究竟可唔可以嗰個確診個宗數能夠可以真係有一個比較大嘅轉變咧，去到可能係2位數或者3位數咧？ 咁呢個大家唔知啦。咁同時而家個疫苗嗰個接種嗰個百分比啦，喺3至11歲咧，即係講緊幼稚園同小學嗰度啦，第二針嗰度咧，其實都講緊係仲未到20%嚇。咁究竟去到即係19號嘅時候，能夠會有幾多咧？咁當然啦，喺呢段時間其實大家都係好努力去谷針啦，希望能夠可以多啲嘅即係小朋友啦，能夠係打疫苗保障自己啦啊！即係呢個學校喺呢段時間其實都安排緊校內嘅同學去打疫苗嘅，都係其實大家係好想能夠可以真係盡快能夠滿足到，真係可以翻到學，能夠可以面授課堂。咁我覺得教師最憂慮係乜嘢呢？其實就唔係話憂慮本身自己呢係嗰個情況，因為其實好多老師已經打咗2針㗎啦。其實老師喺早前其實已經係比全港嗰個接種嗰個百分比係更加高嘅。咁現在其實講緊如果1月份教育局調查嘅時候，已經係超過90%以上嘅教師已經接種曬即係第1針㗎啦。咁嗱，而家就係其實就係擔心緊嘅就係同學，即係好多同學其實尤其小學同埋幼稚園啦。嗰、那個接種個百分率係確實好低，剛才講啦，未足20%。咁如果翻到去嘅話咧，其實嗰個風險係相當高嘅。咁當然啦，特首講出即係話要有90% 係接種咗2針嘅疫苗。咁但係呢個亦都唔係只係一個因素啦，更加要考慮到個疫情究竟會係點咧？會唔會能夠係去到一個真係專家們或者大家都覺得一個安全嘅水平嘅時候咧？但喺呢幾日大家見到仲係講緊7000多宗嘅嗰個確診嘅宗數嘅話咧，即係大家會對4月19號嗰個能夠進行到嗰個面授課堂係有一種比較即係抱一個觀望，甚至係唔係太大嘅信心啦。 係阿黃校長，我覺得咧就嗱，我想問兩個問題先。第一個問題咧就我相信咧，即係喺實際嘅操作層面咧，教育局都會睇情況嘅，即係一個就頭先你講嘅疫情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要睇嗰個谷針嘅情況啦。4月19號就係最早嘅時間啫。咁同埋咧。佢都仲有一條路咧，佢哋叫做你校本去處理啦，即係咁，即係有個彈性啦。咁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咧，係咪應該你嘅了解？第一個問題就係、是、教育局其實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嘅，佢其實咧係有一個好彈性嘅想法，都係按照翻你哋調查嘅結果嚟行事咧。這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真的我哋要特別是幼稚園同初小咧，就是、我相信佢打針嗰個比率是低的，咁同埋依家我哋真的要跟上去做保護啦。咁依家我哋想唔好講4、19咧，即係盡快可以做到比較高嘅打針率，然後使到啲小朋友可以翻學。 嗯， 你覺得有咩積極啲嘅措施可以做咧？ 嗱，其實係噶，呢個正正其實就應該全社會大家應該共同去努力嘅目標嚟嘅，就係令到嗰個接種疫苗嗰個3至11歲嗰度能夠可以不斷去提高啦。咁嗱，就算現在呢段時間係學校特別假期啊，我知道好多學校其實都會安排外展隊去學校嚟到去打疫苗，同啲在校嘅同學打疫苗。亦都知道好多幼稚園個場所其實唔係好合適進行呢個疫苗注射，咁所以其實小學嘅即係安排過程入面啦，都容許係在校嘅同學嘅嗰啲弟妹啊，即係讀緊幼稚園嘅都去打呢個疫苗嘅。咁過去其實亦都有好多地區亦都進行緊嘅，我哋都好希望就係話能夠可以令到所有嘅父母咧都可以喺呢段時間咧多有多啲嘅機會帶到啲小朋友去打疫苗嘅。咁呢個需要係其實係依然第一，我哋講係起碼係提供呢個疫苗注射嗰度咧，係要更多，係要更方便，令到家長咧係喺注射疫苗同小朋友帶去注射疫苗就能夠提供一個便利。第二就係應該要更加多嘅一啲嘅宣傳出到嚟，嚟到係同啲家長講啊解説，因為我哋知道依然係有部分嘅家長咧係對小朋友注射疫苗，尤其3至6歲幼稚園。佢哋依然係有種憂心，依然有種擔憂啊！咁呢個係的確係需要我哋多啲去講，即係唔注射疫苗，究竟嗰個效果會係點咧？呢度仲係需要加強嗰個宣傳嘅。咁呢個我哋其實喺呢段時間見到，其實好多嘅教育同工，好多嘅學校都係好努力，希望能夠大家一齊去做好呢件事。 即係簡單啲講咧，你覺得一個積極嘅措施咧，第一個就是政府喺依方面要加強宣傳，除咗學校之外咧，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嗰啲。 可能用千方百計啦，包括案件隊去小學或者幼稚園嗰度接種咧，就要仲要做得好啲。咁咧，依個咧先至會使到個接種率咧係達到一個令人放心嘅水平，係咪即係個意思係咁啊？ 係啊，喺推動嗰個力度上面咧，即係過去其實學校要去揾外展隊嘅時候，都需要排一段嘅時間嘅。 係。 咁我哋知道其實曾經嗱，我哋要進行全民檢測啦，啊咁而家就即係暫時唔需要進行啦。其實好多學校喺嗰段時間係暫時係將個學校咧係即係預留出嚟係做全民檢測用嘅，而冇去走去即係申請嗰個叫做係外展隊嘅。咁所以呢段時間其實更加應該政府或者教育局可以去聯絡學校，會唔會喺呢段時間都有機會能夠安排到外展隊去到學校，能夠同自己嘅即係學校嘅小朋友咧，能夠可以注射疫苗咧？咁呢度其實係需要有啲措施，有啲舉措係去積極咁樣去推動嘅。 即係好似老人家依家都有外展隊啊嘛，依家其實 係啦係啦。咁外展隊你派去學校，其實學校出個通告俾家長，而家長帶小朋友去學校打咧，我哋始終覺得係安全過係打帶小朋友出面去打針嘅，因為始終學校入面咧亦都係有個經驗啦，亦都整個學校個環境各方面嚟都係比較容易去控制啊。咁喺呢段特別假期期間，有好多學校都依然進行緊嘅，咁但係個數量似乎仲係需要再加大力度去推行嘅。 其實你哋會唔會向政府建議翻？你哋即係建議一個門檻嚇，乜嘢嘅環境、乜嘢嘅疫情嘅個案宗數，或者係學生嘅疫苗接種率達到幾多成，先至有條件做一個第一階段嘅面授課堂咧？你覺得會唔會有一個咁嘅建議俾教育局咧？ 即係個循序漸進嘅基準，你覺唔覺得你哋需要同教育局去商量咧？嚇， 其實我哋好同意嘅。嗱，我哋正正就講就喺今次特區政府突然間宣布呢樣嘢咧，我哋係唔知嘅，即係冇去諮詢到業界個意見咧，就有呢個宣布，所以引起咗好多業界好多嘅疑慮，好多嘅即係對嗰、那個即係安排會有好有憂心嘅。咁我哋係好希望能夠政府真係能夠定到一啲嘅門檻，一啲嘅標準，譬如我哋講緊係每日嗰個全港確診嘅個宗數係幾多宗嘅時候，同埋接種百分率係幾多啦？而家唔能夠只能夠講個接種個百分率幾多，我就可以全面恢復面授課堂啦。假如 OK， 我俾你去到真係去到90%啦，有第二針，但當時可能19號仲係講緊過千宗、幾千宗每日確診個案，咁係咪適合恢復面授課堂呢？係嘛？咁呢、這個所以喺個標準上面其實係應該要去定。而唔係先定咗個日期啊！我呢一日我要恢復面授課堂啦、而應該係我哋要定翻究竟達到咩標準，我哋睇住個標準去做嘢，達到呢個標準啦，我哋就喺嗰度就能夠可以階段性循序漸進咁樣去進行個面授課堂。 但另一啲嘅考慮咧，就係嗱，其實就停課咧，就係從呢個3月7日至17日期間咧，已經開始咗啦。咁即係話到4月20日嘅話咧，咁就係其實差唔多就停課咗係個零月噶啦。其實亦都係即係當然咧，即係將原先嘅暑假咧就縮短啦嚇。咁但係即係會唔會如果係即係疫情都仲未係？適合，即係你哋認為啊，如果疫情仲未適合做面授課堂嘅時候，咁學生可能翻學嘅時間就更加少，會唔會係譬如好多嘅一啲一啲嘅功課啊、進度啊，以至到一啲嘅能力嘅評估等等，都冇時間去到做咧？會唔會？ 黃校長，我就再加多個問題咧。嗱，如果真係個疫情不幸咧，回落得慢咁嗱，咁嗰個循序漸進嘅過程作為面授咧，就可能短期內都仲未得，即係去到4月19日，你哋會唔會加多一個階段叫做網課嘅階段啊？ 首先就嗰個加多一個階段網課，其實我哋完全咧係即係業界啊，大家都好希望咧同學嗰個學習個時間咧唔好話流失太多，即係期望咧呢個疫情已經令到所有嘅同學失去嘅嘢都已經好多，所以希望期望。即係呢個特別假期完咗之後，復活假學校復活假完咗之後咧，能夠可以如果係即係未合適面授課堂嘅時候，希望能夠可以恢復翻嗰個網上嗰個課堂，網上嚟教學嚇。這個係冇辦法，我剛才講係冇得揀，因為個疫情令到我哋未能夠做到個面授課堂。咁但係網上嘅課堂已經過去有好多嘅經驗，能夠可以證明大家係有能力去開展到㗎啦，做到㗎啦。雖然嗰個效能係未必比面授課堂能夠可以等同，咁但係好過係完全係停喺度，冇去開展任何嘅嗰個學生嘅嗰個學習。嗱，咁過去 教育即係政府安排呢個假期咧咁樣調轉，即係提早放暑假啦，我哋咁講啦。其實我哋係理解嘅，同埋明白呢個安排咧係基於第一當時即係講緊全民檢測啦，第二就因為當時疫情好嚴峻，確診人數不斷增加，好多嘅學校係教師確診、家長確診、學生確診，教師未能夠履行佢嘅教學工作，家長照顧不暇，同埋同學無心。即係佢唔舒服嘅時候，根本冇能力去學習嘅時候，所以將呢段時間作為一個假期，而將未來可能我哋接種率提升嘅時候，甚至確診減少嘅時候咧，能夠可以喺七八月嗰度啦，能夠可以翻到學校進行一個面授課，同彌補現在嘅即係學習上面時數嘅不足。咁呢個我哋係好認同。咁但係呢段特別假期期間咧，其實好多老師都依然係好辛苦點咧，就係為同學提供一啲情緒嘅個別輔導。同埋為同學提供一啲益智嘅活動，怕佢呢段時間喺屋企好悶，冇嘢做，亦都出唔到去，唔係一個正常嘅暑假。我哋都知道呢段時間有學校係同學唔少家長確診咧，老師係安排一包包嘅抗疫包做好，係送到去俾有需要嘅家庭。咁所以呢度其實見到，其實教師係希望能夠喺呢段時間都能夠盡所，即係自己嘅能力，能夠可以為我哋嘅同學做多少少嘅。啊，咁但疫情当然啦，我哋好希望真係而家大家一定要将疫苗注射摆喺第一位去做好，確保大家嘅安全。再计就嗰个疫情如果係即係再即係可以有少少嘅即係缓和啦，甚至係可以係即係回落到去两位数啊或者三位数嘅时候，喺专家们嘅意见之下觉得你呢个时刻合适可以面授课堂啦。咁我好相信我哋教育同工係好愿意能够係尽快同学返到学校去进行面授课堂嘅。 好，唔该晒黄锦良，多谢你。系黄锦良咧，就系教联会嘅主席，亦都系一位小学校长嚟噶。咁各位听众对于呢个问题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首都周围嘅反击可能已成功阻止俄罗斯嘅包围，而俄军对乌克兰东北部嘅攻势亦停滞不前。乌军表示，俄军正系重新集结，以恢复占领整个东部顿涅茨克及卢甘斯克地区嘅行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话，乌军遭受重大损失，空军和防空系统几乎被摧毁，制空权被夺走，而海军已经不存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到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同星期六天气转凉，有几阵雨同风势颇大。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扫管笏。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去到扫管笏。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范围有少少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兴华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路街。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九龙湾的宏基街有渠务工程，宏基街近住兴力工业中心的一段道路是会分阶段临时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附近要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时间系晚上嘅7:08，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讨论紧咧就系关于咧系政府就话咧最快可以咧系4月19日咧就俾小学同埋幼稚园恢复面授课堂，但系就引起一啲嘅教育界嘅讨论啦。有调查更加话咧有71%嘅教师咧就唔同意呢个日子咧复课嘅。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有听众林女士喺度。林女士你好， 林女士， 系你哋大家好， 请讲啦。 系咁啊，3月24日啊，朝头早，咁啊，你有位听众咧就打嚟，佢咧就话，佢同你哋讲啦，佢话而家呢个疫情啊，学校经常都停课啊，佢如果咁样搞法啊，唔怪之咁多人移民啦，人哋外国都已经与病毒共存啦。你哋香港就不停系咁放假，啲学生而家都唔想翻学啦，成日系咁放，系咁放，放到佢哋都已经习惯咗唔翻学啦。而家冇兴趣翻学，你而家开学佢都唔想翻啦。有啲仲衰啊！我喺个街见到咧，啲细路仔通街游荡，父母又要翻工，嗰啲细路冇人睇。你而家搞到呢个社会咧，将来咧会有好多问题。会发生的、 okay. 大家真的要正视这个问题。 OK， 好，多谢林女士。大希立同不同意林女士这个讲法呢？ 确实呢，就即是小孩子回不到学呢，就带给家人呢都很多负担，同埋呢整个即不要讲话只是中小幼啦，我想大学生的整个学习形态这两三年呢都产生很大变化呢，将来對於他們的成長有什麼影響呢，都可能要去做一些研究才行。不過現在的問題呢，就實實際際什麼情況下面能夠回到學呢，又需要有個科學的安全數據，咁呢個問題咧，就要睇下點平衡嘅問題啦。 即係正如頭先教聯會嘅黃錦良所講啦，其實而家3至11歲咧，即係講緊幼稚園同埋小學呢個年齡咧，打咗第一針嘅人口咧就係59%啦，打咗兩針嘅人口咧就係講緊18%嘅啫嚇。咁當然啦，就因為佢哋咧就係比較遲先開始佢哋嘅疫苗接種計劃啦，咁所以咧令到佢哋嗰現時嗰個接種率咧都仍然係比較低一啲啦。咁而疫情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每日都仍然系讲紧即系7000多宗一日嘅时候，咁以往都听过一啲即系可能系儿童咧系染病系出现重症甚至死亡嘅个案嘅，咁所以都不得不令一啲嘅教育界人士啊、专家啊、政府啊都会担心，其实咧即系呢个状况咧吓，即系疫情底下系咪需要用停课嘅方法吓，去到即系减少系喺学校里面嘅人流聚集，咁可以即系叫做保护啲学生，亦都可以准备下一阶段嘅一个防疫嘅工作咧。 如果处理得唔好，可能咧个疫情咧又会由细路仔嗰度开始反弹，系嘛？即系呢个都系我哋担心嘅问题。而且咧细路仔嗰个情况咧都唔系话完全好轻微嘅，因为有啲人可能会变重症嘅，真系会。 好啦，咁我哋关于教育嘅问题咧，我哋讲到呢度先啦。咁啊，戴希立啊，呢个时间亦都讲一讲咧，关于跨境货车司机嘅问题吓。咁因为咧，自从香港爆发咗呢一波嘅疫情啦吓，咁其实咧都好影响到个跨境陆路嘅运输啊。咁因为咧就唔少嘅司机啦，可能佢自己染病啦，可能佢成为咗密切接触者啦吓。咁啊喺佢咧就系跨境嗰方面咧就出现咗啲嘅难题啦，因为可能咧根据内地嘅一啲防疫嘅法规咧，咁佢哋咧系要唔能够即系做呢个跨境货运一段嘅时间，系讲紧14至21日嘅咁，咁都令到佢哋咧即系减少咗佢哋嘅工作机会啦、收入啦咁，咁亦都影响咗而家香港嗰个嘅跨境嘅陆路运输啦。咁而另外咧，其实喺早前啦吓，3月14日开始咧，其实深港嘅跨境货运口岸咧。就做一个嘅一个接驳嘅模式啊。咩叫接驳模式呢？就係话呢，其实嗰啲嘅香港嘅跨境货车司机就唔能够好似以前咁揸架货车呢跨完境之后呢就直接去到嗰啲嘅供货嘅场地，例如係菜场啊、农场啊，去到攞货，唔能够啦。就只能够呢就係呢啲嘅跨境货车司机就係揸车啦，去到呢个口岸嘅接驳点，喺呢个嘅专用嘅休息区呢就摆低架车休息。就由咧內地嘅司機嚇，就係著曬全套嘅一個保護裝備啦，消毒過曬架車啦，就揸呢架車咧就離開呢個嘅口岸嘅接駁點，去到咧就供貨嘅場地。咁嗰個嘅內地司機攞完貨之後咧，又翻去呢個口岸接駁區，又擺低翻架車，俾翻香港嘅司機落翻嚟香港。有一個咁樣嘅情況係3月14日開始嘅咁。咁呢個情呢、這個呢、這個做法，即係當然啦，喺內地咧就希望可以加強保護內地啦，就以免咧就係香港嘅一啲嘅病毒咧會流入內地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咧，就啲、是、香港嘅跨境貨車司機就話咧，佢哋嗰個嘅嗰、那個需求啊就少咗啦嚇，佢哋咧就係、是、可能嘅收入咧。亦都會少咗啦，甚至咧有啲司機可能要請埋呢啲嘅內地接駁司機去幫自己去攞貨，咁變咗就令到呢啲嘅司機咧就可能面對一個收入嘅問題。 嗱，我哋首先睇下個即係成件事咧，就是、我哋首先要睇到呢啲貨櫃運輸嘅司機咧對香港就好大貢獻，因為我哋嘅貨物啊、食物能夠正常供應咧，佢哋就功不可沒。但問題一到疫情嚴重嘅時候咧，佢哋又受到雙重打擊，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因為嗰個路染病嘅人多咧，就我哋就已經出現咗咧，供港嘅物資咧就多咗渠道去保證正常供應，但係呢個供港嘅渠道咧就係水路同埋鐵路，咁啊已經影響咗佢哋嗰個生計噶啦，依個一方面，另一方面就係依家依個所謂閉環接力嘅方法咧，又產生第二重嘅影響。咁但係佢哋係作出貢獻啦，但係呢個有實實際際嘅問題，因為內地嗰個染病係少，香港係多，佢亦都唔可以唔係咁做咯。內地咁究竟點樣去解決呢個困難咧？我哋都想聽下佢哋嘅睇法，即係 嗱，見到咧就係尋日啦嚇，工聯會同埋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啦嚇，就發表咗一個咧係問卷調查嚇，就訪問咗咧就1100多名嘅本港跨境貨運司機啊，咁就講到話咧就係喺呢個而家嘅新嘅貨運模式底下咧，啲接駁司機咧嗰個嘅人工咧嚇收入咧就大減啦咁啊更加咧就係出現咗一個。90%嘅跨境貨運司機咧，係被迫停工呢個情況嘅喎。咁究竟係點咧？不如我哋都請嚟即係今次有份做調查嘅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陳迪首啊。陳迪首你好， 喂你好，兩位主席好， 講講你哋調查好嘛？ 哦好，我哋咧就因為咧3月14日就係、是、即係大家都知啊，3月14日咧就內地咧就實施所有口岸全面嘅接駁。咁其實喺呢個情況下，其實好多工友咧，即係都好不滿啦，因為佢哋要強制自費聘請內地嘅司機咧，就去裝卸貨。咁問題係出現好多嘅，即係第一佢哋嗰個收入啦，即係無啦啦抽起咗一筆錢咁樣去支付呢一啲嘅費用啦。第二樣咧就係佢哋嗰個人群嗰個聚集，因為你嗰個接駁方式咧，其實大家都係即係有一個交接。咁交接完之後咧，就司機聚集啦，因為成班喺度等緊一啲回頭車翻嚟落翻香港啊嘛。咁所以其實好多工友即係喺咁嘅情況下咧，即係好擔心自己有一個確診嘅風險啊。 我哋咧就之前都了解過，即係有啲工友咧擔心到咧就唔敢翻屋企，就搞到咧要喺個車嗰度過夜啊，又要喺停車場揾嗰啲貨櫃屋喺嗰度過夜，因為佢哋都擔心咧，即係將啲病毒咧就帶去俾屋企人，即係驚惹到屋企人咁樣。即係老實講，我哋即係兩年噶啦，其實都即係我哋即係盡心盡力嚇，為呢一個疫情嚇，即係作出一個貢獻又守規矩，但係咧就。即係換嚟咧，即係啱啱主持人都有提到，即係海運、空運、鐵運啊，幾重嘅打擊，個運量咧非常之高。咁但係我哋咧就一路慢慢萎縮啦，萎縮完之後咧，現在仲增加咗一個咧新田同埋一個元朗嗰個接駁站。即係其實當呢一個咧，我好恐怖啊！其實當呢一個一實施嘅時候咧。陆路嘅跨境货车司机咧，就名存实亡，成为历史噶啦。 OK， 因为老实讲， 陈力手就即系都讲咗好几个问题啦，不如我哋逐样同你倾一倾先啦吓。嗱，都头先讲到话咧，即三月中开始咧，就深圳方面咧就实施一个接驳嘅货运模式啦。我头先都简介过啦。 系 个问题，头先就话而家啲香港嘅跨境司机可能要自费去请啲内地嘅接驳司机，其实点解会要你哋自费嘅咧？ 因为增加咗一個接駁環節，其實我哋冇聲出嚟，因為佢哋係定咗出嚟，過去兩年都係，即係我哋通常都係服從，即係我哋去反映咁，其實佢都要睇翻佢內地嗰個國情到底係點樣行。所以其實佢呢個接駁場咧，其實我哋點樣即係我哋就算反對有意見都好，其實佢都係要推出。我哋其實有啲更加好嘅方法咧，其實都可以即係喺呢一個運作上咧，其實又可以慳，即係慳翻啲成本，亦都可以確保到兩地。嗰、那個人民嗰個健康安全， 即係其實呢啲可唔可以，譬如係批發商或者運輸公司去到幫手承擔呢啲費用 嘅？運輸公司一定係首當其衝啦，但係其次咧，唔好忘記，我哋有好多咧係個體户啊，即係佢哋自己單頭車，佢哋自己部車，咁佢問邊個攞錢啊？冇人攞錢，佢唯有自己銀包嗰度攞出嚟咯。即係喺佢自己嗰個運費嗰度抽出嚟去俾一啲內地嘅騎師咯。即係呢一個就即係其實對佢哋嗰個打擊都幾大嘅。 咁會唔會真係要俾埋錢呢啲內地嘅接駁司機之後，你哋可能入不敷支，會唔會㗎？ 會有呢個情況㗎，因為嗱，平常以前咧疫情前咧，你話好彩可能走兩鋪或者三鋪，但係而家咧老實講，疫情下咧又要排隊入去接駁場，即係有啲媒體都有報道啦。即係嗰個接駁場輪候嗰個時間咧非常之長，佢入到去又要消毒，一步一步車咁樣去做，即係大家做一轉咧，即係用好多嘅時間。即係而家唔好諗住有兩轉走噶啦，一轉咧隨時可能嗰一轉都做唔到噶，即係個輪候時間太過長。 陳主任，我真係想問一下你，正話啱啱講到啦，嗱，內地咧就梗係緊張外防，即係佢要外防呢個輸入啦，咁所以加上依家啲官咧，如果好似有輸入咧，我諗啊官都冇得做添啦，即係內地嚇。咁佢哋咧就梗係想嚴守嗰、那個，即係唔好俾有外防輸入咁嘅情況。但係你頭先講，你哋係曾經諗過啲辦法可以兩全其美嘅，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嗰、那個兩全其美嘅方法係點，而點解內地又唔採納你哋嘅意見咧？ 係啊，陳力手。可能個接駁線路有啲問題啊，咁我哋睇下會唔會可以轉頭駁翻阿陳力手翻嚟先啦嚇。咁其實佢哋就有一啲建議嘅，咁就希望咧就係話好就做翻一個閉環式嘅一個管理，咁就唔使話有一個接駁嘅模式啦嚇。陳力手喺翻度，陳力手 係 你講翻你哋建議好嘛？ 嗱，我哋個建議咧，其實喺3月18號嗰陣時其實提出過噶，就係咧俾啲司機可以直達去到作業點嗰度裝卸貨。咁當然啦，即係佢大家兩地都要必須要保護嘅。我哋个意见咧，其实系提出嚟，系希望喺香港做一个贴咗个封条，因为贴咗封条你唔落得车啦嘛。跟住入到去内地嘅时候咧，全程3.1線闭环管理，不落地，直接去到作业点装货或者卸货。完成之后唔单都唔需要接触嘅，因为电话都可以做到嘅，就原车落翻嚟。咁全个过程其实不落地。何来会有人的接触，何来会感染到呢？咁唔需要做一个接驳，因为接驳呢一个其实增加咗大家嗰个风险，其实系就系冇必要嘅。所以其实一个好好嘅建议，因为封条黐咗落去咧，咁佢唔可以烂，佢烂咗系属于违规。咁呢一个咧，其实都可以确保到大家嗰、那个那个监管问题嗰方面可以解决到噶嘛？ 呢个其实系咪你哋上年嗰个做法嚟嘅？其实 唔系。 上年之前咧喺某啲廠咧係有做，但係而家咧就其實係唔係全面嘅，即係上年嗰啲係某部分有啲作業點咧係提供呢一種方式去做嘅啫。 嗯， 咁但係內地就覺得呢個方法有咩漏洞咧？佢覺得 嗱，佢一路都唔覆啦，即係通常都係噶啦，即係我哋提到一啲意見之後，一路都冇覆。咁但係咧，最近我哋記者會琴日咧，我哋都提出咗增加咗一樣嘢，就係閉環管理。咁喺香港設立一啲驿站啊，一啲休息点啊，俾啲司机。咁佢咁样去做一个令到可以嗰啲工友咧可以直接去到作业点装卸货。即係我哋提出咗一个一个条件啊，即係可以话到俾佢哋听，我哋係负责任㗎，我哋亦都可以咁样去做。咁好希望真係内地真係认真啊，两地政府帮下手，认真可以帮手，即係批准可以做到呢一个动作。俾佢哋可以直达，因为如果接驳咧，后果系非常之严重嘅。其实系， 其实而家你哋掌握咧吓，跨境货车司机里面咧系有，仲有冇即系有几多人系仲系即系，譬如确诊咗啊，或者自己系一个密切接触者啊，或者佢居住嘅地方系有个案啦。其实呢啲嘅占嘅比例有几多 啊？哇，其实嗱，有个数字好有趣嘅，就系咧。我哋每逢跨境咧过境嘅时候咧，都需要喺香港呢一边做一个叫做快速核酸检测。咁呢个由香港提供嘅。咁我喺啲媒体嗰度睇到咧，嗰个数字咧，其实系千千声。即系我哋万几个司机，而家得翻千千声，即系话每一日其实都系得千零架车，就由我哋萬三人去到而家，其实一成到系真正喐得。咁其他嗰啲唔喐得嗰啲係咩点解呢，就係啱啱你提及嗰样嘢，疫穿疫下，或者因为一啲问题而被移除名单，或者喺作业点嗰度去攞唔到嗰个场地码而上唔到去内地。所以就其实种种原因加埋，其实而家好恐怖，我哋得返一成。所以我哋个调查呢好准确，九成嘅司机其实已经停咗㗎啦。85% 系冇收入。其实呢啲数字系好恐怖㗎。所以我哋好担心，即系呢个情况如果再持续咧，我哋工友顶唔顺啦，破产又有，供唔起嘅车又有，即系好多呢啲情况会出现嘅。 嗯，头先你都提到咧，就话政府咧就筹备紧将元朗同埋新田两幅嘅地咧，就用嚟一个做一个临时货物接驳场啦吓。咁根据一啲媒体报道啦，咁啊呢个接驳场嘅运作咧，就将会咧由内地司机走过嚟香港呢边呢个接驳场嗰度去到攞货，然之后就跨境过内地去到去到攞货啦吓。咁变咗咧，就香港司机咧就只系做香港嗰程车咁样，即系香港境内嗰程车。你觉得你头先话咁样系一个都对你哋影响好大嘅一个做法嚟嘅，可唔可以解释多少少？ 其实系如果当咁样行咧，其实叫做炒咗跨境鱿鱼噶啦。因为老实讲，即系落到嚟香港咁。运输公司仲点会揾跨境货车司机去做呢个工作啊？喺本地嗰度揾都得噶啦，即系本地市场亦都有本地嘅司机。咁其实原先嘅跨境货车司机喺从中嗰个部分咧，系参与唔到任何嗰个动作，因为正常一间公司佢梗系控制住成本，佢梗系会聘请一啲比较即系可能本地司机工资比较平，或者嗰个市面上比较多嘅司机去做噶嘛。所以其实当新田或者元朗呢，佢哋一开始做一个接驳呢，我哋第一担心个饭碗就俾人炒鱿鱼，第二就係嗰、那个过程之中个保险问题。保险因为唔好忘记呀，内地嗰个係嗰个无牌㗎，即係代驾司机嘅无牌落到嚟，大家左右睇有个分别，即係有呢啲意外。之前都有一单意外係即係咁样係走咗啦。即係其实我哋都唔想见到呢啲情况，唔好话两地司机，其实呢啲生命嚟㗎嘛。咁仲有一样嘢，就係嗰个走私问题。如果涉及一啲走私嘅动作，咁嗰个香港司机需唔需要负责任呢？其实呢个好尴尬，除非你话香港政府包底承担晒呢一样嘢。咁其实呢个接驳场所以其实唔应该係即係用咁嘅形式去推出㗎。我哋建议係唔应该有呢个接驳场。 陈主席，我听你一路分析呢，即係话依家呢就做緊嗰個所謂閉環接力咧，即係話香港嘅跨境司機同內地接力咧，就已經使到你得翻10%到嘅，即係你估計啫，依個數嚇，即係都好慘啊！咁而家就新田元朗嗰度咧，嗰、那個做法咧就直情將跨境司機呢個職業咧，就都都 都鏟埋添，即係係啦，即係咁樣。咁如果要解決呢個問題，都係真係確實，除咗係你哋提出一啲建議之外咧，都要兩地政府要協商先得。咁啊，就係我哋特區政府依家有冇新嘅想法？除咗喺元朗新田嗰個做法，你覺得都唔係幾可取啦。即係點樣可以幫到你哋咧？有冇啲新嘅想法咧？ 其實我就係頭先提出嗰個方案咧，直達嗰個方案咧，黐風票嚇，加閉環，即係好希望佢哋兩地政府真係 係咪傾緊咧？兩地政府係咪傾緊呢個方案咧？你知 我 所知， 因為我哋琴日開嗰個記招咧，即係我哋就等一個 feedback 翻嚟。即係呢個我好希望佢哋真係認真可以諗下，因為暫時都仲未有一個回覆。 好啊，唔該曬陳迪手啊，多謝你。 好，唔該曬。 陳迪秀咧就係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嘅主席嚟噶，咁我哋都就住呢個問題咧，就向咗運輸及房屋局查詢啦。咁佢哋嘅回應就係話咧，都好理解咧，而家喺全接駁嘅模式之下咧，香港跨境貨車司機所面對嘅困境啊，已經向內地方面咧就反映一個情況啦，就包括咧就而家嗰個嘅香港司機同內地司機嘅對接安排等等啦，就會同內地方面咧相關部門積極咁去跟進嘅咁，去到改善相關的接駁安排。至於剛才業界所建議，會不會可以給跨境的貨車司機直接去到作業點，並且就做一個閉環管理呢？講到現在就說是現在香港的政府方面就會積極跟內地當局就探討相關的一些改善的方案。 是，所以我覺得這個就真的對於這批司機我都覺得表示敬意之餘咧，就覺得真係好慘，即係雙重打擊啊！依家真 係好嚇，咁嚇我哋都講一講咧，就係香港電台抗疫快訊先。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九龍灣麗晶花園第七座同第八座、青衣長青村青陽樓咧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啦。請居民按照工作人員嘅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咁啊，戴希立啊，咁我哋讲完货车司机嘅题目啦，咁之后咧，我哋七点半后咧，就会仔细同大家讲讲另一个题目咧，就系关于香港同埋内地咧，就喺一个CT 值嘅要求上面咧，系有一个差别吓。咁啊，事源咧就系近日有一啲嘅港人啦，咁可能佢已经系验过病毒啦，确诊过啦，近来咧好翻啦，佢要咧系上内地。咁但係咧，就喺呢個內地咧，就做呢個嘅檢測嘅時候咧，就發現佢嘅 CT 值咧，可能係超過三十幾嚇。咁其實喺香港嚟講咧，咁其實喺三十嘅 CT 值咧，咁香港嚟講咧，已經算係好翻，可以出院啊等等呢個嘅要求噶啦。咁但係內地嚟講咧，三十幾咧都仲當佢係咧一個有病毒嘅一個陽性嘅個案，咁就被捉去咧呢個隔離管理嚇，咁所以咧就令到咧有一啲需要係來往內地同香港嘅人士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都有啲嘅唔方便嚇，咁啊都唔知聽眾方面咧有冇啲咁樣嘅個案啦，有冇啲咁嘅經歷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聽七點半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59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同滞后数据再多149人死亡，包括中大医院一名106岁女病人。第五波疫情至今超过113万人染疫，7358人离世。卫生防护中心分析，现时确诊数字与最高位比较下跌好多，但仍属高水平，如果人流增多有机会反弹。医管局说现时住院率仍高，不过急症室轮候情况已大幅改善。医管局说截至昨日已经向20100位病人处方两款新冠口服药物，亦都已向全港13间私家医院借出超过400个疗程。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说，局方上月23号起首次为病人处方首款口服药物，首阶段只是向住院病人处方，到本月4日起才开始在安老院舍处方，本月16日开始处方另一款口服药，现时两款口服药在社区治疗设施、指定诊所以及安老院都可以获得处方。他又说现时私家医生的药物并非由医管局审批，政府目前正是与业界商讨 如果可以多啲醫生能夠處方呢類口服藥，對病人有好處。如有進展，醫管局樂意配合。衛生署公布轄下11間長者健康中心新冠疫苗即場接種服務，延長到5月31日，繼續為65歲或以上人士接種科興疫苗，不用預約，每日的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如當日額滿，職員會為長者另行安排接種日期和時間。接種疫苗時段是星期一至五，上午8點半至下午12點半，以及下午2點到5點，除公眾假期除外。長者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證登記。另外，灣仔、葵盛和大埔長者健康中心亦會繼續在開放日子為65歲或以上的會員提供新冠疫苗即場接種服務，不容預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說，目前經中央協調採購並已經接收的快速抗原測試包超過2億1000萬份，不同消毒用品及個人保護裝備亦都已經到港，包括超過3億6000萬個 KN95 外科及手術口罩。至於中央捐贈的60萬盒抗疫中成藥，醫療物資保障工作小組已將絕大部分分發，包括透過食物及衛生局向違風強檢居民派發，透過醫管局派發給在隔離設施的確診患者，以及在18間中醫診所接受治療的人。工作小組亦已接收超過160萬部血氧機，除通過抗疫物資包派發給確診人士，大部分已經分發給醫管局供病人使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和明早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9到24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四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相當溫暖，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氣轉涼，有幾陣雨和風勢頗大，下周初漸轉天晴乾燥。現時氣温20度，相對濕度 85%。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進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快線嘅交通意外仲未清場噶，不過屯門公路嘅車龍咧就散咗好多啦。而家主要係影響黃珠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嘅車龍排到去龍日村對開。重複一次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快線有交通意外，咁現時比較受影響嘅啦就係黃珠路，黃珠路出去屯門公路車龍係排到去龍日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行车是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康华苑。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那段慢车。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南区黄竹坑道有工程，东行线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嘅呢一段中线系封闭咗噶，经过啦，请小心忍让。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转弯、转线又或者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推出了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倘若最终的申请人数是超乎了政府的预期的话，会怎样做呢？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 我们这个临时失业支援呢就在这个第六轮的、就是、防疫抗疫基金下面做的，中央呢都拎了一个应急费用的，那里都有几十亿，如果到时真的不够的话，那都可以在那个应急费用那里就支付。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moment 的阿达，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咧，就係內地同埋香港咧，對於呢個病毒量嗰個嘅標準啦，有啲嘅唔一樣啦，因為咧就喺香港嚟講咧，即係 CT 值啊，即係講緊一個病毒量嘅一個指標啦。CT 值咧，如果係30或者以上咧，嚇，有個核酸檢測咧係30或者以上 CT 值咧，已經可以出院康復噶啦。咁但喺內地嚟講咧，早前咧仲講緊40啊，即係先至係叫做一個嘅一個陰性嘅一個樣本啦。咁雖然咧近日咧都放寬去到35啦，咁但係咧都仲係咧都令到咧有啲嘅港人啦，譬如話係佢可能患過病康復咗，佢嘅 CT 值咧可能介乎30至35呢個時間，佢上內地嘅話咧，咁佢喺過關嘅時候做呢個嘅核酸檢測咧，就會被視為一個病人啦，就會被送入醫院噶啦。咁有一個咁樣嘅問題啦，都令到呢一啲可能要跨越即係內地同埋香港兩地嘅市民嚟講咧，可能會有啲唔方便啊，大希立。 係啊，就我識多一個朋友咧，都喺呢個問題上都好多纏繞啊，好似。咁我哋或者一間如果有機會可以傾下啦，即係咁樣。 咁啊，就請呢位嘅嘉賓出嚟啦。咁就係全國政協委員，亦都係中華廠商聯合會永耀名誉會長施榮懷啊。施榮懷你好 ，Hello，Hello。 喂，施榮懷你點啊？依家完全恢復未啊？依家 完，其實我就24號入院，但係我2-3日之後已經完全恢復。喺房度日日都10,000步噶啦，已经 又或者不如同或者请施榮懷你讲一讲，即系你究竟喺内地嗰个嘅经历系点样先？呢一次嘅入院经历究竟系点嘅咧？ 其实我就系23号喺香港做咗一个核酸检测嘅。 2月23号讲紧系咪？ 2月23号系啦系啦，咁个个上内地都要做一个24小时噶嘛，咁啊跟住做完，咁啊揸住梗系好定当啦。24号就跟大队全国政协同埋有啲全国人大代表就上深圳准备隔离啦。咁24号晚咧就接到通知，喂，阿先生，你响头先深圳湾嗰、那个核酸检测有问题，阳性。咁跟住就当晚25号凌晨就送咗去深圳嘅医院啦。咁即係当时自己都冇预计到係会咁样。虽然我入咗医院之后呢，我开始觉得有啲发冷啦，发热啦。咁我属于比较轻症嘅。咁我烧到38度到，就唔係好高嘅。咁其实第二晚已经37度几，第三日已经係 back to normal。咁我就有啲咳啦，同埋有啲流鼻水啦，其实症状就好轻嘅。咁但係我係真係入到医院之后先至係严重咗啦，即係有2-3日。咁但係我都係喺医院前后22日先出到院，我3月16号先至离开，3月17号先至可以离开医院。 系啦，我哋头先讨论紧，我哋头先讨论紧个内地嘅 CT 值嘅标准嘅问题啦吓。咁你记唔记得你自己喺入院期间嗰个 CT 值嘅变化系点样啊？ 嗱，其实咁样嘅，我入去25号凌晨做嗰次咧，应该系大概25度啦。 嗯，即系都病毒量比较多少少嘅都。 系，跟住仲系未系最多，咁大概27号。即係雖然我自己感覺到我係好咗，咁但係我病毒量咧，即係我睇翻個 result 大概21、22度啦。 嗯，即係 CT 值咧、越低咧，個病毒量就越多啦 嚇。係啦，係啦，冇錯啦。咁即係我入院之後個病毒量係多咗嘅。 係， 儘管我個病情係輕咗。 嗯，之後咧， 咁即係 之后咪跟住咪30啊31啊一路 recover 緊啦，咁一路升上去啦。咁但係其实呢即係头先你哋都提到 CT 内地40香港係30，咁呢个第一就说明咗点解我喺香港做个检测呢我係阴性，但係去到内地就係阳性啦。因为我离开香港嘅之前一日做嘅检测呢就係、是病毒量仲未係好高嘛。咁但係其实问题主要呢就係、是、你个人康复就算你 CT 係升返上去呢，内地个要40呢，其实40即係你由廿几到40呢个过程呢根据我后尾问返医院个平均呢就係20到22日嘅。 嗯。 即係话我哋而家香港就话你用快速检测阴性你就OK 㗎啦。咁但係内地呢係要去到40。咁我其实都自己做过一个比较嘅，我都带咗啲快速检测嗰啲试剂去试啦。我其实第七、第八日我如果用嗰个 RAT 呢我就已经係阴性㗎啦，得一条线嘅啫。但係当时我嗰个 CT 呢都係讲緊31或者32啦。但係原来你由312呢要去到40呢条路好长㗎。 嗯。 咁内地仲要 係。十几日呢度讲嘅係咪 吓 呢度讲十几日。 内地讲緊其实讲緊20日㗎。 嗯嗯嗯。 冇走鸡㗎，因为我亦都响医院亦都有识一啲叫做院友啊，咁长过我一个月嘅都唔少嘅。 嗯。即係话呢，如果阿施荣怀呢就同样都系不幸染咗病啦，佢如果喺香港入院嘅话呢，佢其实住院嘅时间呢会短过喺内地，因为内地呢要求出院嗰个准则呢系严格啲，要求呢佢个 CT 值呢嗰时啦，嗰时要去到40，即係病毒量要去到比较好低嘅水平先至俾阿施生出院。咁但如果喺香港嘅话呢，可能会早啲就可以出到院啦。 咁而且呢你其实嗰个核酸检测呢，即係我差唔多一個禮拜做幾次嘅喺醫院。 嗯。 咁佢係要求你今日做咗係陰性，跟住24小時，最少24小時啊，之後再做多一次都係陰性。咁其實你係因為你去到譬如37、38、39呢，你都係佢都係當你係陽性㗎嘛。咁你去到40呢，其實同你嗰個鼻咽拭子插到幾入，转到几深，停留嘅时间几长，系有分别噶嘛？即系嗰个手势好啲嘅就冇咁入，系嘛？转嘅时间冇咁长，因为我哋左右边鼻孔都要做嘅。咁呢度会系即系你成日往往去到37、38咧，好容易咧。如果佢个检测系深入啲嘅话咧，你好容易去到40，跟住又第二日又跌翻嚟37、38。咁、 okay. 喺呢度阴阳阳阴咁喺度纠缠呢，你可以玩3-4个礼拜囉。 Siri，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一个问题呢就咁、是、即係嗱，你呢就估唔到呢原来 CT 值都一国两制嘅，即係依家即係香港同内地有唔同呢。咁你如果俾你自己有嗰呢个经历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下你呢，你觉得点样会比较系更加科学啲嘅？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你觉得你今次呢个 case 咧，对于内地系咪使到佢由40降咗落35，系你都会有啲影响咧？即系呢样嘢。 嗱，我咧，阿戴校长，即系第二个问题我先答先啦。咁我国家佢我叫好彩，受惠于第九版嗰个修订呢， 是 我就是后面嗰个隔离时间我縮短咗3个礼拜嘅。即原本 是因边是果，是修改咗之后你受惠呀，又是你嘅。 我受咗修改咗之后我就话我唔够胆，因为我可以受惠。即是我都是 CT40, 两次 CT40 出院嘅。 是。 因为佢国家政策好似3月15号出嚟嘅。 OK。 咁我其实3月16号已经是两次 CT40 㗎啦。咁降咗落35呢就非常 有大嘅變化啦。因為其實醫院嘅壓力都好大嘅，即係明明佢都知道你哋係應該可以冇遲出院嘅，但係你真係你要去到四十咧，係一個非常之嚴格嘅要求啦。咁呢個一啦，即係四十到三十五咧，我諗好就平均，如果講緊三四個禮拜，而家可能平均係兩個禮拜，你係可以出到院啦。第二就出咗院之後咧，你個隔離時間嗱，我如果我原本嘅出院之後嘅要求咧，就係十四日嘅醫療隔離，即係我要去第二間醫院做十四日嘅隔離，再加十四日嘅居家隔離。咁第九版改咗之後咧，就係呢兩個十四日就 wave 咗啦，抹咗去啦，咁就淨係直接進入七天嘅居家醫療監測。醫療監測就好多，即係你要係佢唔 recommend 你去街，但係你可以去街。咁至於講到話科學性咧，我諗其實國家都係第一根據其實大家都睇到輕症嘅多，傳染性嗰個潛伏期各方面睇嚟咧，三十五我會覺得喺今時咧與時並進啦，比較合理啦。咁但我都奉勸一句，即係香港嘅朋友，即係有好多咧，其實可能月中嘅時候喺香港中咗，咁佢就康復咗，跟住咧，咁佢攞做個檢測，核酸檢測，佢陰性，咁我咪上大陸咯。咁即係我以前都奇怪，點解咁多兩地嘅司機係叫做無症狀，同埋陰性，唔係陰性，即係但係喺香港陰性就一去到就確診咧。咁其實就係呢個標準唔同啦。咁、 okay. 呢部分朋友其實都幾辛苦㗎，佢哋同我一樣嗰、那個。即係要高呼喺醫院廿幾日㗎。係， 蕭榮華你自己都係商界人士啦，商會嘅人士啦。其實你有冇都聽過一啲嘅商界嘅朋友嚇，佢可能有需要咧，就係來往內地同香港兩地嘅。咁喺一個咁樣嘅即係 CDC 標準唔一致嘅情況之下，會對佢哋即係來往兩地構成不便咧？ 係非常之不便嘅，因為大家其實咧，你無論內地又好。我哋香港呢边又好，我觉得其实呢样嘢系要俾多啲香港特别需要，无论探亲或者业务上去嘅，知道有咁样嘅差别咯。如果唔系咧，你香港你自己或者嗱，有啲亦都系喺香港中咗唔知啊，或者中咗知道以为好翻啦。咁但系你一过关，响隔离酒店或者响深圳湾一测，哇，你系阳性、啊。咁可能其實佢講緊佢個陽性係33、34、35、36都係陽性，咁跟住你喺醫院係廿幾日，咁其實對佢有好多商務往來嘅咧，個影響係好大嘅。 係 ，OK， 好啊。 同埋你正常14+7嘛，咁而家呢度仲要廿幾再加， 咁就比较耐嘅隔离时间啦。时间关系啊，同阿萧荣怀倾到呢度先，多谢你。 唔该晒喂，系 系 好 ，OK， 多谢 你吓。萧荣怀咧就系全国政协委员啦，亦都系中华厂商联合会嘅永远名誉会长嚟噶。咁啊，戴希立啊，咁究竟啊，点样理解呢个 CT 值两地之间嘅差异咧？有冇话即系边个即系标准系点样理解咧？又或者系嚟紧啊，即系应该点样咧？会唔会香港都需要即系为啲市民去到检测嘅时候验埋 CT 值咧？吓，咁啊，我哋揾位医生同我哋倾下啦吓。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啊，林医生你好， 林医生。 系，两位主持人好。 系， 点样理解内地同香港嗰个 CT 值出院嗰个嘅准则系有分别嘅问题咧？ 其实某程度上就系一个风险管理啦。咁我哋要留意翻呢个 CT 值其实系啲咩东西嚟嘅咧？咁大家都听过好多核酸检测啦。咁我哋知道呢个 CT 值其实就系话佢复制一啲基因物质啊。咁系要复制到几多个cycle， 即系 C 个代表即系 cycle 几多循环。佢哋先可以偵測到嗰個病毒基因喺度嘅，咁所以點解因此佢個數越高咧，就代表翻有個病毒量越低，咁反而個數越低咧，就代表嗰個病毒量係越高嘅，嚇、啊，即係等於好似你要放大好多次你先睇到佢存在嘅話咧，咁即係證明佢嗰個病毒量都係較低嘅情況咯。 咁即係明白個原理之後咧，咁就要明白即係嗰個界線到底點樣定。咁原來咧，我哋知道其實呢條界線咧，就要睇下你用啲咩嘅研究啦，或者去睇下用啲咩嘅測試準則去做，或者即係唔同嘅化驗所可能做嘅測試出嚟，佢都會有少少分別嘅，因為我哋知道咧，當嗰個 C D 值比較高，即係病毒量比較低嘅時候咧，我哋有可能偵測緊咧，其實係啲病毒嘅一啲屍骸，即係我哋咁樣講比喻，就係話其實嗰啲唔係一啲存活或者帶有一個傳染性嘅一啲病毒嘅基因物質嚟嘅嚇。咁但係你話係咪代表 C D 值高嘅時候就一定100%冇任何傳染性嘅病毒喺度咧？其實就唔係100%，只係話即係隨住個 C 值越高咧，嗰、那個機會率就越低咁解嘅啫嚇。咁所以某程度上係條界線畫喺邊度咧，就唔係話即係基於一個絕對科學嘅嚇。所以當然有個科學嘅理論喺後邊啦。咁但係要睇下你想嗰個風險管理係定義喺邊度嚇。咁如果你要定義喺譬如話譬如早前即係內地即係舊年嗰段時間，其實佢哋想係講嘅係要完全陰性嘅，直頭要冇任何 C D 值出現到先為之係作為一個可以出院嘅條件嘅。咁但係即係基本上，因為我哋第五波疫情，即係我哋所以亦都係慢慢咁更改，即係由我哋即係香港都係由改到33，跟住改到30咁樣嚇。咁然後我哋再發展落去就係話，當嗰個疾病即係過咗14日之後冇病徵之下咧，其實基本上個 C D 值可能嗰個關注度相對嚟講仲要細啲添。咁所以整個考慮咧，都係要全盤咁睇翻個病嗰、那個病徵啦，即係到底係康復咗未啦，即係病發開始幾日啦，再睇埋嗰個 C D 值嘅實際數字去做一個全面嘅風險評估咯。 係，林醫生，我想問多一個問題啦。當然你頭先解得好清楚咧，就依個係一個風險管理，或者當然唔係淨係個 C D 值，即係咪即係陰同陽嗰個定義，其實係一個相對嘅啫，同埋就。仲牽涉到後面嗰個隔離嘅時間，不過我想問多一個問題咧，就有人講咧 ，CT 值即係個量度咧，就同你個檢測方法有關。即係話施榮華都有講到呢個問題，佢話撩得深啲同撩得冇咁深，或者做喉嚨檢測嘅時候飲多幾啖水，係咪會有差異嘅？ 有㗎，會有差異嘅。所以事實上咧，一啲病理學家咧，其實就某程度上佢會甚至會。唔鼓勵咧，即係一啲前線臨床嘅一啲即係醫療人員，純粹用一個數值，特別係 C 值去即係評估嗰個傳染度嚇。因為事實上咧，其實一個核酸測試並唔係屬於一個即係絕對係一個所謂定量嘅測試嚟嘅。 係， 即係我哋定量測試，即係可能技術少少啦，呢個字眼就係，即係我英文就 quantitative 啦。係，咁所以佢有個數值可以參考，但係唔係一個絕對可以反映翻到底嗰個病毒傳播而個病毒量有幾多。而你啱啱講嗰啲因素咧，即係無論係採用嘅方法啦、採用嘅位置啦，或者採用嗰個技術咧，咁亦都係會影響到你有幾多病毒喺個樣本個棒或者樣本瓶裏邊。咁你有幾多病毒喺個樣本瓶裏面就會影響咗個 C 值，咁所以的而且確咧，上述嘅因素係會影響到個 C 值，所以你見到有啲病人咧，可能係即係反覆測試 C 值有時會高，有時會低，亦都係因為呢啲因素造成。 嗯，咁但系头先我都提出一个问题，就系、是、而家香港咧做核酸检测咧，咁都只系得阴性同埋阳性嘅结果啦，咁就冇提供呢个 CT 值嘅一个参考嘅咁。咁其实而家都有啲嘅检测机构咧就提议话啊，会唔会可以嚟紧喺核酸检测报告里面都加埋 CT 值咧？咁都真系让一啲有需要嘅市民，譬如话系需要上内地嘅市民，有一个对于自己 CT 值嘅参考啊？你呢个赞唔赞成啊？ 這個就是正正好像剛剛講緊，就是事實上呢，即係喺病理學嚟講呢，就唔係咁鼓勵咁樣做去即係用呢個核酸測試出一個 C 值，因為正正佢並唔係一個正式個定量嘅測試嚟嘅。咁所以喺香港，就算唔同嘅化驗所，其實佢報告呢個 C 值嘅方法其實都係有差異嘅。有啲好似咁講，完全就咁講陰同陽，就冇講任何 C 值啦。亦都有個別嘅化驗所啦，係即係有一個數值嘅參考喺度，即係未必有個精準嘅數值出嚟，但係可能會話俾你聽係低於幾多或者係高於幾多，即係俾你有一個大概嘅參考，即係嘅意義喺度。咁所以要睇下譬如香港嘅教學時間，如果真係有個實際需要，即係或者喺病理學嘅化驗所裏面有冇一個可以攞到一個共識出嚟， 而是因應這個即實際需要去作出一個即數字上面的即表述。但是留意回呢，不同的化驗所去用不同牌子的一些即核酸測試，其實呢它是不是可以理論上不是一定是直接可以比較，完全可以比較到，咁所以亦都係有其他問題會衍生到出嚟嘅嚇，咁就呢個要睇下實際需要同埋有冇辦法可以即係達成一致嘅共識咯。 即係其實即係你咁樣嘅講法咧，就係話我哋攞到嘅結果陰同陽咧，就其實嗰個牽涉後邊嗰個測試方法啊 ，CD 值咧，個個都有啲唔同咁。咁呢個變咗，如果要跨境嘅時候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危險嚟嘅，分分鐘咧就陰啊變陽，或者當你復陽咁，都幾大件事喎。 理論上的而且確有咁嘅情況，事實上復陽我哋好多時候代表就唔係再感染啦，就其實正正就係話喺嗰個結果上面出現陰性之後再出現陽性嘅結果，其實就 正正即係結果復陽，唔係真係佢真係復陽，可能 係 啦， 佢唔係真係再感染，其實根本就係一啲即係冇感傳染性嘅一啲病毒殘骸。咁所以只係話譬如話我哋內地用嗰個標準就高啲，定嗰條門檻高啲，咁佢想嗰個安全系數高一啲咁樣意思啦。咁事實上有好一啲小型研究見到就話的而且確 C 值高過30呢，唔係一定揾唔到一啲全部嘅病毒嘅，係有啲研究都揾過出嚟嘅。咁但係就話如果即係正合，譬如如果係過咗14日完全康復冇任何病徵病狀，咁如果咁嘅情況之後 C 值高過30呢，咁的而且確即係有傳染病毒個可能性係好低嘅，咁所以你變咗，如果但係你想再安全系數高啲嘅時候咧，你就再提升嗰個門檻咁解啫。 所以如果將即係我哋依家局部叫做局部即係開放啦，或者將來有局部通關，以至比較大規模咁通關咧，依、這個問題唔解決都會出現到好多撈教嘢嘅喎，會係咪咧？ 呢、這個可能真係要兩地嘅即係病毒發展商可能要討論一下，或者係的而且確要有個咁嘅共識，我估就比較即係實際操作上面係會容易啲咯。因為嗰、那個醫學上面嘅一啲即係東西唔係一定有即係絕對性嘅一啲共識存在嘅，好多時候即係因為技術上或者其他嘅原因。咁但係操作上面的而且確係有一個比較容易啲去即係做到個分野嚇。咁所以就可能喺即係兩者要平衡翻。即係醫學上面嘅，即係精準度啊，同埋講緊係實際個操作度。的而且確可能係要定一條界線嚇。咁、譬如好似我哋舊年嘗試同內地通關嘅時候，就我哋跟咗條界線，就我哋要陰性結果先至可以出院。咁可能睇下邊邊係即係遷就邊邊去做翻呢個咁嘅標準啦。 嗯，好啊，唔該曬林偉信醫生，多謝曬 林醫生， 係好。好 林伟信就是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的副会长来的。那么节目完结之前呢，再讲一讲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九龙湾丽晶花园第七座和第八座青衣长青村青阳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聽日時間再同大家見面，講講唔同嘅一啲時事話題啦。唔該曬戴希立， 好，拜拜。